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即系嗱，小弟咧就拍嘢、剪嘢、录声，production 都关事嘅，即系我唔系卖自己广告，但系喂嗰啲头先嗰啲咁嘅嘢，不如俾钱我做啦，大佬。即系我收得好平嘅，其实，但系我肯定可以个 M V 收咧做得好好多吓吓，系、千祈吓搵我 Facebook 好易搵嘅。 点解头先个广告啊？我可能你打边炉个样吸引啲，系咪啊？ 起码我有能力话俾你听，嗰度打边炉每一样嘢边只最好食，吓边只有待改进，点样改进？ Okay. 其实呢啲意见我系有嘅，只要请我打边炉就 OK 噶啦。嗱呢样最平吓，你见你都请我啲奄尖大笑打边炉 OK 噶啦。意见嘅嘢随时有嘅吓，唔好 hesitate 揾我吓，我做生意嘅啫，好简单。建制派都可以揾我做生意噶啦，嗰啲文仔啊，嗰啲咩新闻党啊，冇阶梯噶我哋。你揾我就得㗎喇 ,ok, Raymond Lai, 电话打俾我 9484484,ok, 啊。 唔係食同文仔票投咩㗎嘛，永远都係咁㗎啦。 我唔知呀，话唔定有个突然间开明建制派讲要曾俊华，我会投俾佢呢。我唔知喎呢一刻。 你 swing 牙 呀。你又变咗 swing 牙。 喂大佬我唔做 swing 牙点样拉头揽去 convince。 喂佢好似有道理喎，不如一齐做好唔好。 喂 咁多两个 swing 牙。 我真係讲真。 即係你讲开我觉得大家即係泛民啲人要学下拉票，譬如叫拉票呢就大舊大家有好多人识㗎啦。 嗯。 睇下大舊喺头。即 唔係你講先咗邊個大舊，去咗加拿大嗰個定西環嗰、那個？ 西環嗰、那個， 西環嗰、那個。Okay, 大家睇下佢近期去講佢自己投票點 make， 完全睇到呢啲就係識得點樣 convince 講嘢嘅人嘅，先開始話自己可能投白票，跟住就攞自己掙扎，明白大家點解投白票，再話我最後會投歐軒，其他區就冇意見啦。就大家點投咧，就大家識佢專面，即係完全嗰種咧，真係上房講嘅，大家學下嘢啦。我学唔到 嘅，我学到嘅，我学到嘅。我仲要第一句话俾你听就系，我而家冇任何政治取向，我系 swinger 嚟嘅。我只系企一个 swinger 嘅角度谂。如果你都系 swinger 咧，麻烦你听听我讲。 即系你要 好啦，无耻嘅呢啲嘢。即系大问题就系话，你要用呢啲无耻嘅方法去说服一啲从来未投过票嘅人，而系话你要谂。你要爭取一個五分鐘嘅一個對話，你點樣同呢個人爭取一個五分鐘嘅對話？即係呢啲係一個真係好煩厭嘅嘢，唔係淨係你一句就話打到共產黨，咩特區政府好無恥。 通常我嗰陣時咧，說服呢樣嘢同嗰啲人講就係、是，其實我成日同啲人講話，我覺得香港嘅人嘅價值觀其實應該投自由黨。成日啲人咧，自由黨就輸硬嘅，咁通常啲人就開始同你講嘢傾偈 嘅。我同意嘅。 系啦， 同意嘅。所以问题就系话，你觉得泛民嘅板块里边边一堆人最似自由党啊？系冇啊！屌你老尾，就系2014年定系2013年讲到而家，即系要系一个向右倾嘅民主派，又冇人听我噏噶。 即係衰到而家呢一刻都仲喺度噏緊啊！個個仲係覺得值得㗎，自己 sell 咗三成啦。即係我真係放長雙眼睇，究竟2020年嘅立法會總即係換屆選舉啊！即係如果係真係個泛民個餅係得翻三四成票啊，90,000個政黨爭個三四成票，我問你個即係我問你件事會點啊？跟住中間啊，淺黃啊、淺藍嗰啲炒埋一碟冚冧，撥曬俾建制派，撥曬俾新民黨，自由黨有嘅立埋一執，咁啊搞掂啦成件事。OK， 咁就一次過三分一都守唔到。上一次已經講過啦，嚇立此全照。點啊？國歌法啦，係咪大家好驚啊？ 我唔好驚， 我唔驚咯，有咩好驚？ 因為大家唔唱。 唔係 ，OK， 唔驚，有咩驚？ 因為大家唔會喺公開場合俾人見到自己喺度賣嘴。 唔係已經犯咗法啦，唔需要再驚。 點解咧？ 因為咩啊？打親邊定我都會播嘅，遲啦，遲啦，遲啦，遲啦。 咁唔得喎，嗰個唔係公開場合喎，跟住遲奶又唔係一隻國歌喎。 OK， 係囉。 有個問題。 唔得啦。 所以佢 Facebook Live 啊。 係啊 ,Facebook Live 啊。 佢 Live 啊。Live。 Live 即係有廣播。 但我話俾你聽啊，琴日定係前日我已經係即係證實咗一樣嘢啦。佢好無恥咁播足球小將嗰兩隻主題曲喺佢打 FIFA 嘅途中。咁我就做咗唯一一個即係睇佢打 Live 嘅人。其實我就唔係想睇佢打機有幾廢，我係想聽下兩隻歌啫，一路聽下一路唱啫。喂，你都係黑唔黑真啊？你咁無恥嘅，你播啲我想聽嘅歌嚟。 無恥咩？ 係梗係無恥啦！ 呢啲咪叫 penetration 咧？頭先你又講要識睇 water 嘅反應， 但我最 而家又係無恥， 我最中意啲無恥。 而家攞嚟嘅網友原則， 咪叫你根本係讚緊你。我最中意啲無恥嘅人，包括我都係好無恥。 所以你兩個好無敵， 係你都係噶啦，你坐喺呢度都唔關好人啊！你一手我不即係你一手我不赦噶啦。問題係，喂，真係講真，國歌法到底而家大家覺得係想佢立啊，一唔想佢立咧？ 嗱，我就覺得一定要立嘅，即係好似之前我話，梗係要立呢個23条噶啦，係咪先？ 等於23条一樣咯。 係啦，你寫得清清楚楚，最 detail 嘅，你唔會踩界，唔會喺 back and way 噶嘛，梗係要主動去講話，我要呢啲鏈到盡啦。 即係嗱，我戴翻頭盔先啊，23条係基本法嘅憲制責任，即係你叫我反呢一樣嘢咧，你就等於要反成個基本法。你有冇 ground 咧？你自己從事政運嘅人、社運嘅人，你自己慢慢度。問題就係話，我話公民黨嗰套講法嘅，如果係基本法寫咗要做呢一樣嘢嘅，大家可以斟酌嘅係幾時立，立法嘅內容係啲咩嘢？咁所以即係從嗰一點睇，如果真係深敲有人拍咗板，即係香港政府拍咗板，一定要立呢個國歌法。At most， 你係只可以控制究竟立法會傾嘅國歌法嘅版本會係一件咩事，就唔係就話，我唔立啊！嗱，你要我立咧，我就一定乜春都拉死佢啦，點點點。咁、到頭嚟個古仔又係就係話 ，OK， 真係有一次俾你喺立法會會期完之前俾你吹到雞去拉冧咗佢，咁下一次 OK， 佢下一個立法年度佢又10月走出嚟。咁我唔明你立即係電飯煲底有幾多人同你一齊拉，即係我覺得要避免嗰種社會種挫敗感再次喺自己身上面建立，即係呢個係必然，大家要係要想像嘅一樣嘢。所以倒不如大家去諗萬七個理由，點樣唔需要立國歌法，點樣係覺得立國歌法冇 Q 用，執唔到法，你不如去大家討論一下。條文應該點樣寫啲，即係合理嘅係點樣寫，你起碼俾人知道就係有人支持緊啲唔合理嘅嘢嘅時候，起碼啲人識得聽識得睇，有子彈去反駁佢。 即係我覺得寫得清清楚楚，大家唔會避。如果寫得好複雜嘅時候咧，基本上大家都唔敢播國歌，因為驚賴嘢啊嘛。正正經經都，因為我覺得就係話，你寫得清清楚楚嘅，就唔係淨係我哋會衰噶嘛，建制派都會賴嘢噶嘛，你咪跟住嚟執咯。即係我覺得好簡單嘅，同埋咧，我覺得立國歌其實好硬膠嘅。係咩？因為我哋个国歌嘅歌词实在太多眼教嘅地方，你我唔一字唔改，净系截录读出嚟咧，吓，大家都好多意思 你读下， 即系我听到即系修改宪章嘅时候咧，中国宪章就我又会读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逼着发出最后的敲声。我见到即系修改呢、這个即系宪法，我就读呢两句出嚟，冇嘢，我冇改过，但我想好多人 agree 呢句嘢系咯，中文唔系到你最危险嘅时候咩？ 系， 唔系每个人都逼着发射最后啦。 咁啊好彩，咁啊好彩，大球场唔会突然间喺嗰个时候有人喺个公开嘅地方。 即系咩讲晒啦？咁讲，你每日唔会企起身咩？迟啦，迟啦，迟啦！ 早晨都讲三次啦， 我唔使讲啦，唔使讲呢啲系简单啦。咁问题就系话，即系即系头先嘅例子系极端啲啦。咁、okay. 但系好坦白讲，你话即系国歌，你话自己会唔会跟住唱咧？就实际上真系唔会嘅。我觉得你叫我接受一个国歌法，只要接受一样嘢嘅啫，就是、你唔好叫我逼鸠我唱。即系有时，我觉得系作为一个庄重嘅场合，即系假设香港入到世界杯外围赛，唔系系。是真係可能係啊，即係世界盃外圍賽，佢要播國歌嘅時候，你屌佢冇用㗎。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最多咁啊，你覺得嗰個係一個莊嚴嘅場合，亦都我唔想令到香港足種蒙羞，咪大家一齊企起身咯。 其實同一道理就係話，其實國歌法好睇，就頭先好似講話你爭取中間選民一樣，中間選民覺得你其實係要立嘅， 係 我話係要立嘅，你立到靚靚仔仔，唔好衰衰話咩嘢都犯法嘅，大家覺得要立，因為坦白講，中間選民嘅一定覺得你去鄙視國歌呢個行為係唔 OK 噶嘛，即係如果大家嘗試再諗清楚先，如果喺球場上面係你比賽嘅時候，你對家唱緊國歌嘅時候，對方球場你做啲不雅行為啊，喂大佬，國際糾紛嚟噶，即係係啦， 係真係會打嘅， 係會打交噶，即係其實。你如果当我是一个敌国的话，你其实是做紧一样嘢，喺度挑人紧开火，人哋喐你是正常的。 即系而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挑唔起咩？ 你可唔可以 reface 一下？你可唔可以 reface 一下？ 我挑唔 系好听到明。 我系话我哋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嘅人，我哋挑唔起其他国家咩？ 哦，你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嘅人，你挑唔起其他国家？ 系咯， 好多粉青系咁嘅。 你十三亿人系霸气噶嘛？系咪先？ 好多国家系咁嘅套路， 冇错。 系你讲得啱啦。咁你呢个时候唱国歌咧，就红豆豆啦。 系咯， 我觉得好啦，威啦， 好威啊，真系。 系啊，咁但系问题。即系挑起呢啲民族事端咧，我好肯定嘅，足总系会俾人罚嘅。 我肯定，咪足总嘅钱又唔系我嘅钱嘅，你问我又 系会俾人 DQ 嘛？你对香港队，即系系坚抽罚你分咁样。 咁为佢哋祈祷咯。我谂唔到，唔系，其实讲真话，国歌法其实好多国家。 你 嘅 底线系咩 咧？其实你问我咧，老实讲。即系最 ideal 咧，就系即系梗系唔好搞咁多嘢啦。你问我，问题就你冇讲嘅本钱同我，我唔搞咁多嘢啊嘛。咁即系我逼住俾人夹噶啦，而家系。咁 底线系咩咧？ 个底线就系、是，其实你好多国家咧，其实有条国歌法喺度嘅，或者定义咗其实我啲咩嘢，点为止冇紧个国歌乜都好啦。咁就系其实好多国家冇刑罚噶嘛。 哦 ，OK， 系啦， 冇刑罚。 系啊，因为其实你就算睇美国啊、日本嗰啲，其实都。 有 都冇噶， 有指引，有使用指引。 系啊，有指用指引。 你唔好咁样， 系你唔好咁样，你唔好咁样，你唔好咁样。 即系我最希望佢将写埋，你整啲国歌咧，就一系咧就要播某个 MP3 啊， 一系咧就要成对 orchestra 齐晒。如果唔系，你唔好搞。 错都好紧要啊！你要知道我哋国家领导人咧，去到啲坦桑尼亚，去到莫桑比级啊， 委内瑞拉， 唔系播中国国歌啊，系佢哋当地啊。有啲儀仗隊，又或者有啲 orchestra 就出嚟演奏啊！問題就係嗰條友咧，係吹唔曬咁多音。 唔係委內瑞拉嗰個純係去 YouTube 聽歌最正。 你當你係 search 咗嗰啲片嘅時候咧，即係基本上 古天樂講普通話 嗰段 melody 咧，就基本上係。 啊，你講起古天樂又係啦，我想問，如果立咗國歌法嘅， 古天樂唱唔唱得？ 啊唔係，古天樂就死緊嘅啦。 崔世安啦， 崔世安呢啲咧真係咧，即係點算咧？究竟？ 我怀疑唔得喎，即係我怀疑崔始安呢啲係俾人唱国歌呢头俾人拉喎。 即係你可能讲打靶啦。 我觉得 我又唔会打靶拖几年 呢头有支枪出嚟崩你啦。 佢要求就係我唱国歌嘅话只要唔差得过崔始安就 OK。 咁咩叫差喂嗱做音乐呢两样嘢啫啱音啱拍子我而家啱音啱拍子不过唔识读啫。成堆嘢讲即係广东话识读国语唔识读。国语咧有啲啱，有啲唔啱，好似古天乐咁。咁你咁我 唔识咪唔可以唔唱咯。 啱啦， 我最唔识咪可以。 我底线好简单，唔好逼我唱就得啦。唔唱好多原因，可能我嗰次急屎，可能我嗰日晏昼肚痛，可能我唔识讲普通话。但系问题就系话，系啦，我可能喉沙咧，喉咙痛咧，我唱唔到咪唔唱咯。但系唔该，我底线就系话，你可以叫我肃立。但系问题我的样咧一定面如死灰噶啦，因为老老实实我病就一定系面如死灰噶啦，我讲定啦吓、啊。通常呢啲听到国歌嘅时间咧，我通常都系唔系好舒服，个人系一啲心情烦躁、啊。 消化系统有啲唔系咁。 你我又 想犯错啊嘛？ 我唔同嘅，我心情特别好嘅，因为国歌嚟噶嘛，咁肠胃特别好嘅， 即系一路唱一路扯旗。 唔系肠胃好就要去厕所噶啦，系咪先？就要屙个大嘅 吓， 呢啲就系专政嚟噶嘛？你真系 咁系啦，即系我唯有就系、 是、 就 系、 是。你又去厕所啦，我唯有趌起身就系、是，唉，一副咁嘅样子，我又唱又唱唔出，吓咁啊，即系 唯有就係咁嘅啫。所以我底線呢就好清楚明白簡單。你話罰唔罰呢，好老實講，佢係必定有政治含義㗎啦。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擺把刀喺你頭上面、嗯、如果你夠膽攞國歌，又或者攞中國人民共產黨嘅面子嚟開玩笑嘅話呢，把刀必定得落嚟嘅，黃浩華。你聽住啦，你夠膽就下次急屎。 即係我細死孝叔頭先講咗㗎，我是笑人哋啲國家咗，唔係笑中國噶嘛，而家係咪先？ 係，即係你係粉青嘅一部分。 我唔 係，嗱，我 係自豪啫。 幫你錄緊音啊 ，Siri 幫你錄緊音啊。 你寄去北京啊？係 啊，你小心啲啊，你小心啲啊。咁啊，即係國歌法咧，即係我覺得真係，而家未有個即係點講啊？而家算唔算有具體草案咧？ 未有嘅，佢話我參考， 即係佢會 point by point 咁有啲。即係有啲論點掟出嚟，有啲規則掟出嚟，等你慢慢去討論一下。 以我理解，前兩日就出咗個 PDF 嘅，係啦。 但係嗰個係指引定係咩咧？ 嗰個係咩嘢咧？我攞個錄啊！嗰個其實都唔係指引， 草案嚟㗎， 討論文件啊， 討論文件嚟㗎啦，係 啦， 立法工作嚟㗎啦， 係啦。所以我就冇記錯，嗰個只係一個討論文件，佢唔係一個最後草案嚇。大家真係要喺個最後草案裏面，嗱咁啊分開兩樣嘢嘅。佢掟得個草案俾你，其實佢已經有啲路向係呢個方向去了。 佢有曬添。 我覺得大家係應該而家係積極討論，係從一個乜嘢方向積極討論呢？係從一個立法嘅角度積極討論。 但 有啲 你又唔怪得人燥底喎。我記得唔知邊個講過就話咧，今次咧就唔會考慮公眾意見，冇公眾諮詢嘅。 唔係錯，唔係話你諮唔諮詢。 OK， 每一次政府掉啲嘢出嚟嘅時候都唔與你遊行嘅，你係咪唔行啊？ 啱你啱你啱， 即系同样道理，你諮詢你審乜嘢，咁等於咩啫？但佢可能唔睇噶嘛，完全燒咗佢算數噶嘛。呢個問題，你有中國公眾討論嘅，覺得喂好唔對路你啲嘢，佢自然會縮噶啦。 係啦，即係你嘅反 即 反彈啊！ 戰嘅問題 係啦，即係你反彈係個程度係夠嘅，大家都係覺得有啲嘢唔妥嘅，佢自自然就喺嗰啲地方要收息一下，去 back down 一下。咁所以就係唔好即係覺得。佢冇一個公眾諮詢嘅部分，大家就完全覺得件事唔喺度。亦都老實講，你而家人哋話俾你聽冇公眾諮詢，就唔係問你立唔立法，所以就唔好一味就話俾人聽。我覺得呢個立法係唔需要嘅。點點點講完一大輪之後，人哋就完全 omit 曬你啲意見，因為你根本就唔係討論緊佢叫你討論嗰啲方向嘛。如果佢覺得你唔需要知嘅，直接抌個草案去立法會過啦，仆街！佢就唔會抌啲討論文件出嚟啦。即係當然，個討論文件都係俾立法會議員 做樣嘢。 係啊，咁問題就係話你係冇完全覺得自己咩都唔使做。 OK， 明啊， 就係咁簡單啫。嚇，冇乜補充啦。咁啊，今節特別短，因為大家都急事。一聽完國歌咧，就大家都急事。 腸胃好啊， 屙屎係嘛？ 咁沸騰 係今節短啲，所以咧無論拍 video 揾我又好，又或者係嗰個 platform， 其實而家未有名嘅咪咧。 我们 叫 our land， we our land， 我们 our land 是不好，即是我一定会 ban 得好紧要，即是因为有个借钱的牌子叫 we land， 所以我咪唔叫 we land 咯， 所以 叫 we land， 系咯，所以叫 we land， 一样咁衰，你真系要组织一班人去帮你 polish 呢啲嘢，即系好彩最尾咧，就有啲人未定案嘅，咁所以咧就系啦，咁所以咧踊跃俾意见，踊跃参与。 有一个好消息同坏消息噶，那个好消息就是听到你意见，那个坏消息就喺未听你意见之前已经买咗道明 啦。99蚊啫，我俾得起。 99蚊 我俾得起。 我呢啲人永远都唔相信呢啲嘢嘅，我觉得事在人为，咩都你做。 买到个道明咯，好啊，谢晒。 唔系，买道明系少少，系。如果是意見足夠的，是足夠到推翻那兩位仁兄的意見呢，那就買道明咯。你要彰顯個群眾的壓力俾佢嘛，係咪？連呢個咁細嘅 group 你都彰顯唔到群眾壓力，食屎啦，係咪？所以真係幫到手嘅人俾個 PM 我，俾個 PM 我話，俾個 PM 阿天馬先生。 喂，炒咗我快啲係啊！ 咩啊？ 快啲推翻我，快叫啲人推翻我嘛！ 啊，快啲推翻佢， 推翻我。 攞嚟寫啦，呢個攞嚟寫。 建 秋俾你哋寫。 係建秋第二節會剪俾需要嘅朋友聽。咁啊，多謝各位收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